D100 對黎江沒有什麼認識，但亦都知道黎江是雲南的一部分，特首批准去雲南已經涵蓋了雲南以內。牛膽魚膽因為湯顯明簽了名下去，那就可以成為存儲禮物在公帑支付。政府方面是透過路政署的同事要求港鐵公司 在3天之內提交一個詳盡的報告。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主持鄭兼漢、宇文。 早晨，8:10 差不多11分的時間， 大家收聽的風波裡的茶杯現在正在通過互聯網進行視像廣播，德哥欲罷不能，全身配搭，找我們D100台的金牌監製黃德全和宇文一起拍檔。 大班，剛才德哥在報讀新聞的時候，關於內地的軍事那件事，真是想encore，是啊，真是軍事專家。 宇文，你這個交代一下，你為什麼不做新聞天地呢？跟大家說一下，為什麼我們的聽眾很喜歡知道為什麼我們這些人調來調去，你知道我們的聽眾，尤其是有些在Facebook上面那些 叫霸權，善意地提出多些意見的人，即是欲緊一百的人才會這樣做，都是霸權，因為要主持風波，還有再加上來有些事情要做，所以要集中精力在那兩方面。你不介意我說真話嗎？你說真話吧。宇文怕了就是怕了霸權，說廣東話不正，亦真的有些吃力，如果叫他讀稿，這個也是事實。 不需要介意的，宇文知不知道？有些我們這D100最重要是用到每一個人的長處，每一個人的長處我們是用，每個人有缺點，包括本人在內，我們是要包容。如果我們可以聽了一些所謂，我講笑而已，自己有意見， 有質改之就無質加勉。既然宇文第一多事做，第二他真是叫他用廣東話來讀稿是有困難的，這是事實來的。是啊， 是辛苦的。 你不介意吧？我不介意，這個是事實來的。差不多拉合上書。昨天宇文就自己提出，不要搞我了，大哥。第一多事做，頂不順。第二件事呢， 對他有壓力的，要他用廣東話讀一篇稿有壓力的，但是他用讀普通話讀一篇稿當然是。今天其實我想延續我們的新聞天地，我覺得香港的報紙，香港的主流傳媒是沒有國際視野。香港現在如果你看我們的主流傳媒，仍然是一個島民的心態， 以香港為尊，你看不到了。今日如果你說真的香港有國際視野的，其實有幾宗新聞都應該放在頭條的。第一宗就非洲難民，難民船在意大利翻沉，死了133人，另外有250人失蹤，生死未卜。 183加200，你真是用筆算大，你跟林毓華有得揮，我快過你，我在說你，你用什麼意思？200加183，幼稚園，現在你要見校長啊？ 他問你這條數，你立即回答到的，四歲當然啦， 違規 你不用讀的，如果不是，違規是不可以筆試的，口試可以的。 校長問小朋友 我爹地跟我說他的年代他們考試這件事考試我爹地跟我說他的年代他們考試考數學小學是真的心算的我們以前是心算的是幾個考官其實坐在一間房裡面沒有計算機我們有珠算的其實我讀小學的時候還有珠算的算盤要唸這個口訣但問題是考試的時候是不准帶算盤的除非是上珠算堂你那時候是不是幾個考官來考這個人 你考什麼學你數學的時候考什麼學考試學考試如果考心算當然要考整個數學科考試都是要心算不能考試現在的考試總之以前我們是要讀九陰歌又要讀心算又要珠算珠算好的珠算好東西來的 說回這個傳媒我們香港主流傳媒你看今天的頭條德國你記不記得今天的頭條是什麼頭條多數都是講學者小學入學士粒頭黨不過那個都是 三四個新聞然後造成一個粒頭黨好像香港一個治安很差劣的現象未至於明報的頭條就是講港大新任校長被人質疑他說他沒有能力 沒有資格文匯報就說購物團11黃金周就沒有了零團費的團變成那些拉雜加上買東西的店舖的十室九空信報和經濟當然是講股票其實都是不對的如果你是一張真是財經的報紙有份量的報紙你一定的焦點在美國那個 關於財政預算那件事你可以就港股票賺1650元一手這些已經不是頭條來的情報的免費報紙不要理會還未收拾爽報這些也不用理會小報免費報紙我們不可以不理會東方就繼續追殺任權這個不用說東方太陽就時而不捨總之就 日日追著習近平就是最過癮的了接著還有些什麼大公報就說海陸空立體搜救軍艦救什麼立體搜救軍艦送抵三亞268漁民回家這不是中文來的 大公報作為一份百年老店的報紙中文竟然這麼差《蘋果》的中文這麼差我們不介意《蘋果》一早用廣東話化這條頭條怎麼寫你中文厲害你怎麼可以寫一條這樣的頭條出來海陸空立體搜救這漁民都這樣就行了《268漁民》就由軍艦送抵三亞應該將軍艦送抵三亞放在後面唉 太陽報跟《蘋果》一樣講粒頭黨英文虎報說什麼呢 Testing time for primary hopeful 又講小學《新報》說馬星島跟《蘋果》都是一樣的講港大教授炮軍准校長 另外AM730就講復工 即是太古飲料有什麼在那裡震震下誰有電話沒有那個鏡頭在處理幕後工作人員不要有噪音現在做廣播接著還有這個頭條你看到的你看到這些全部香港的報紙 已經是完全沒有國際視野的，你看到我看完之後我都不知道你寫什麼，尤其是如果你看了主流傳媒的中文報紙的標題就教壞你中文，這個相當一段時間已經是這樣的了。你說這個非洲難民船在意大利翻沉，是可以冇一張報紙呢，仲要唔單止唔係頭條報導啊，係直情係忽視啊，有啲報紙直情係冇當佢冇發生嘅。另外一單嘢亦都好緊要嘅，邊單嘢呢？就海關呢，琴日呢，就搜獲充公咗769公斤嘅象牙。嗱，呢啲咪 我們需要有國際視野的，如果香港人繼續關門，糖水滾糖魚，這些賭民心態，香港哪有機會成為一個國際城市。另外一件事更好，《蘋果日報》也是這樣，我記得很多年前，這些花邊新聞我經常都叫你和阿通，你們要看的。 就是說新聞觸覺的問題，我又說故事，林都說不在，說一個97年主權回歸之後董建華做特首，有一年因為大Sir，中事員爵士80大壽，要在禮賓府幫董建華，要幫鐘Sir 擺大壽，那蘋果日報又是擺在李伯方的八卦料，花邊新聞，就這樣報導，完全沒有批判性的，就是被我督爆了，你有什麼，你幫大Sir擺大壽無所謂，你去半島，你去福臨門，包全廳都可以，但你怎麼可以 用禮賓府幫他擺大壽，終於取消了。今天又是一件事，今天《蘋果日報》你們有沒有人看到這件事？立法會議員請客有鵝肝炭，看到啊，有很多選擇，以後你是當花邊新聞，450元，你就是一樣心態，完全沒有批判性的， 即是用公帑。 用公帑是一件事，但我們有批判性，有國際視野，要政治正確。現在在美國除了不讓人吃魚翅之外，不穿皮草之外，是不吃鵝肝的。我有一次幾年前，我想都有10年8年前，我去美國，有人請我去一間餐廳吃飯，我走進一間餐廳，嘩嘩下去，見到門口有成班人在示威， 我出了以為已經不到，是迫擊拉罷工，原來不是，他叫人不要進去吃鵝肝，因為餵鵝的過程是非常殘忍的。立法會議員第一請客，為何要吃鵝肝呢？今個月開始，為議員提供到會的餐廳名單上多了一間法國鵝肝專門店，這個所謂《蘋果日報》李伯方就在 網上的食評就發現這間店都很多人like，其實議員復會之後逢星期二、星期五可以在立法會宴會廳申請擺幾圍，中西菜都可以，秘書處通過說除了以往幾間提供到會的食肆之外，今年就新增了馬會和鵝肝專門店，馬會就是100人， 每位是485元，我又不明白馬會為何要做道會，而鵝肝專門店最少是40人，每位是200人。另外秘書處昨天公布今年開始逢星期三的大會、內會、財會和財會下兩個小組的會議全程都是普通話即時傳譯， 這個就不用理會了，始終香港的官方語言都是兩文三語。 但有一個問題，就是鵝肝這件事，立法會議員為何要找馬會？有一個很過癮的地方，沒有人去看到這段新聞，那個批判性， 那種對與錯、是與非搶鵝肝之外還有一個問題就是馬會為什麼呢馬會都是為什麼呢承包做多些生意而已我問你為什麼你作為用公帑立法會議員是不是應該幫助中小企幫助馬會做什麼我也是馬會會員我付費的大哥第一我不明白馬會為什麼跟人做這個 做這樣的生意第二跟搶中小企的生意當然還有一件事我們香港立法會是很壞的那些立法會議員是很賤的是完全政治不正確的他找那些他渡會那些多數是集團式經營的酒家為什麼不光顧那些中小企呢還有你找馬會去渡會做什麼你真的很尊貴那些公帑來的當然他說我自己不是荷包可能他請客他在立法會議員有津貼的有籌作的津貼的總之這個就是政治不正確有吃鵝肝還要馬會渡會 立法會議員尊貴一點,是嗎? 尊貴的議員真的當自己尊貴尊貴的身份和你是為人民服務就不是去喝去吃 那些就不是叫尊貴 而且尊貴老實說幾百元來,一點都不尊貴 那為什麼不光顧明哥呢? 很簡單的,為什麼不找一天找明哥 如果我是立法會議員,我要請客的話 我做了4年立法會議員 我沒有一次在立法會請人吃飯 德國有沒有請過你? 沒有第一我永遠不會參加他們的宴會很簡單的為什麼不倒回頭你找馬會渡會我們可不可以如果我是立法會議員我找明哥來做一天我請100個街坊來吃明哥的飯盒行不行呢我反而更加有意思要抽水想做議員那次要抽水是不是這樣還抽得水多 起碼明天一報紙都會分分鐘很大版我們又會講一下地道的咖喱牛腩政治不正確另外你剛剛說咖喱牛腩就行我整一天我請客如果我是立法會員我包艇我找人找我的助理當領我助理你做我助理也好像有沒有做過有關照過你有出政府走去找狗記牛腩我們吃一餐叫做 湯顯明餐單除了沒有茅台之外叫助理去九記買牛腩去安理買魚蛋去十三座買牛雜就告訴別人這個就是湯顯明餐單還有甜品買個Jenny的cookie 差一點那麼多火候不夠批判性不夠我們一會找個立法會議員今晚有個立法會議員來我都會質問他毛孟靜金牌監製在裡面銀牌監製在外面你可以看看立法會行政事務委員會有哪些是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建制派免得找了問問他們 究竟誰搞這些東西出來另外麻煩大家說立法會秘書處澄清是不是有馬會渡會大哥好不好說回國際事業這件事慢慢談你找立法會議員來做什麼要吃鵝肝做什麼要找馬會渡會這完全是不對的東西你不如吃魚翅吃法菜差一點 再不敢為什麼沒有中蟲草呢你明明道理立法會議員為什麼你要請客要吃鵝肝要找馬會渡會呢這件事是荒天下之大謬如果我還是立法會議員我那時候都在行政委員會我就一定反對所以我們現在的立法會議員不是權力金錢使人腐化聽眾如果不同意我的說法或者你們有另外一些看法都可以打電話來 1831-138,講一下立法會議員是不是應該吃鵝肝 第一就浪費,第一就奢侈 鵝肝是美食,吃硬為什麼要吃鵝肝 還有一件事,吃硬是不應該吃鵝肝的 為什麼呢? 不健康 晚上更加不健康吃完就不吃大菜第二件事為什麼要找馬會道會這個說不通所以大家聽眾可以打電話來接著有非洲難民這件事是人間慘劇什麼叫浩蓮敏這班人是一班難民另外有一些消息就說其實他們有人 已經差不多埋岸就希望像我們以前的越南船民那樣就好像要引火吸引別人注意怎知失火這有一些說法這些就是我們香港的傳媒就完全沒有國際視野另外一樣講象牙你769個kg的象牙海關就緝到 證明香港仍然是這些血象牙的轉運中心所以這些事我們香港的傳媒是完全不關照的不關注到的今早我們的新聞天地有沒有講象牙象牙好像沒有提到的難民我就好像你有聽到所以我們要多些告訴老總我們有些國際視野不過幸好我們五點到七點的美國之音 是有國際視野的收到通這分鐘又有你沒錯這分鐘有我麻煩你我雖然沒有對黎光沒有什麼認識但亦都知道黎光是雲南的一部分特首批准到雲南就已經是涵蓋了雲南以內牛膽魚蛋因為湯顯明簽了名下去那就可以成為存儲禮物在公帑支付 政府方面是透過路政署的同事要求港鐵公司在三日之內提交一個詳盡的報告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主持鄭兼漢語文 剛才聽到那個生弟就是這個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教授他就說得很威風上個星期三日就要地鐵交報告關於大陸車廂上個星期說的今天星期幾啊德國今天已經星期五了為什麼沒了這件事他三日即是怎樣 山中荒三日世上幾千年即是張炳良說的那些是天上人間的三日拖延著大家大哥你說這官是不是順口開河的呢說回那宗我們都要有國際視野的所以一定要講一下那個意大利那宗沉船事件宇文你可不可以去講講你 他就說有一艘裝了載有500名非洲的難民星期四到了意大利的其中一個島附近的時候突然之間就沉了其實當中最少現在政策島有133人死亡250人失蹤其實意大利的總理就來形容今次事件是巨大的悲劇 大班這件事就令我想起你剛才說的國際視野意大利的總理出來這樣來說你猜如果這件事發生在我們香港附近的話 CY會不會出來這樣來說呢 是香港的巨大悲劇呢不用問我啦你看到我們去年10月1日國慶的時候 南丫島39條人命 他除了當時立即去做show之外 沒有停止自己繼續應酬、嬉戲、應酬完才趕到醫院接著還要抽水事隔一年仍然沒有一個公道還給死者家屬你就看到最諷刺就10月1日他就說他去年做過什麼就沒有今天做什麼加拿大駐港領事竟然發出聲明 慰問那些死難者的家屬。 我覺得可能死難者裏面有加拿大人， 有加拿大籍的，香港就是加拿大以外 最多加拿大人的地方。 但你可以看到一個政治的人 和這個609的中間的分別， 那個能力的分別是天和地的。 加拿大總領事其實他在他講的第一段時候他都講十一都公祝接著他就講香港的死難者是去年南丫海嘯的時候他都慰問這種水準和六百九那種水準完全可以比較得到。六百九沒有水準，你不要叫有水準，這是沒有料到。 所以香港人覺得灰，你讓這個人繼續做下去真的覺得很灰。其實我想你講一下國際視野就不是這樣的，為什麼非洲人走去意大利呢？這是難民，這是希望可以離開自己的家園，逃過魔掌，去尋求一個新的天地，希望可以安居樂業，做人一宿兩餐。 但是你想想，现在载了500个非洲难民的船， 在意大利附近差不多到岸了。如果你是那些难民，你坐在船上经过这么多天在海上漂流，差不多埋到岸1公里，以为已经可以接触到落土的时候， 竟然出事，返船，船上500人裡面大部分人死亡，失蹤，這是一件悲劇。但當時也有問題，有3艘路過的漁船見死不救，最後有一艘游艇上的人聽到慘叫聲才上前幫忙。 意大利总理就说今次的事件是巨大的悲剧，他的内政部长亦都紧急取消原定的行程前往兰佩杜萨岛视察救援的工作。你想想，如果香港发生任何灾难，如果689，即是我们这个特首去就来去外访去了，已经去APEC了，你猜会不会回头？我都可以告诉你，不是武断， 他一定坐你浪費氣。根據聯合國難民署的統計，只是今年頭半年 已經有8400個難民抵達意大利和馬爾他， 較去年同期增加了超過1倍， 差不多1倍。 即是告訴你，很多這些非洲難民是走去歐洲尋求庇護，找一個容身之所。 但這宗是悲劇，這是人間慘劇。 我們每一個地球人大家都要關注，這是一宗象牙，另外一宗象牙是受保護的，還有拿象牙是很殘忍的，是一件很殘忍的事，他要將那些象殺死了之後才來鋸那些象牙，有些尾死已經拿了，鑑生的。 所以我去到非洲的時候，那導遊跟我說，獅子老虎不可怕，大笨象才可怕。為什麼呢？我問他，因為大笨象他的記憶力是最好的，他一代傳一代的，他的記憶力，因為人就是他最大的敵人，因為人就是屠殺你們，然後拿他的象牙，所以說千萬見到大笨象不要動，否則就衝過來，不要下車， 坐在那裡看就好了。所以你這些事情，你現在證明香港，你說海關昨天緝獲一大批這些血象牙，這些我覺得海關拘捕到的一定不是第一宗，又不是唯一一宗，冰山一角，即是肯定是香港仍然在國際上被視為象牙的轉運站。 所以這些事情我們就要關心，還有立法會議員大吃大喝，政治不正確，這些事情我們又要關心。所以我反而關心這件事， 就多過那些叫真普選，名不正言不順，什麼叫真普選呢？因為之前有個普選聯，真正的普選就是爭取一個有普世價值，大家認同的公平而平等的選舉。你怎麼拿個方案出來仍然保留這個 功能組別，功能組別這個已經不是叫真普選，這個是假的。鄭月石上次跟我吵架，不歡而散。問題就是你叫得到真普選的，你一定要去爭取任何一件事，你有個底線，你不是讓步的底線，任何人的原則性的底線。真普選就是不可以有功能組別的嘛。 你保留功能組別，接著人家不領你情，文匯大公那些今天不是出來動你，你真普選什麼普選，違反基本法，均衡參與，這些叫做什麼呢？豬八戒照鏡，戀愛不是人，所以你說這些叫自己真普選。好，今晚其中有個成員叫毛孟靜，來這個做這個自由風。 我們的客座主持今晚我的幾蛋都坐在這裡問兩樣，一個是真普選，一個是吃鵝肝醬，不是吃鵝肝，不是醬。我想問一下，為什麼立法會議員要吃鵝肝？我們有些生悲的，關於真普選什麼都有，我們不要說那樣東西。 昨天我聽到吳克儉說話我就生氣了。第一，後知後覺真的沒有用，我跟他都做過老友，現在他肯定不會當我老友。後知後覺，你明知道你幼稚園今年有這麼多雙非的跨境的學童，你一早就應該跟那些幼稚園，如果一個 一個是能力的話，你是應該跟幼稚園談好了怎樣去處理這些學童，怎樣去派表，怎樣去申請，完全沒有的。現在炒到3萬元派了張表，他不單止是幼稚園，他小學的時候，就是今年九月份的時候，小學大家都知道啦，又是跨境的學童在爭名額的問題，他都沒有解決的。 其實當年去年的時候雙非的問題爆發的時候，大家都預見得到的，你未來今年一定是幼稚園的，一定是爭幼稚園的。爭完幼稚園這班人在香港上學的時候，醫療來了，小學來了，中學來了，一連串所有的社會的問題全部都有，政府沒有的，任何東西都沒有。六八九只是在說零雙非，不是零雙非啊。 醫院已經不斷地爆出來的數字，今夜起碼有幾百宗，最少醫院要解決之前雙非的問題。現在大班說到幼稚園入學表格都3萬元，幸好我兒子十年前，不過那時候我都到處拜託人拿表格、拔稅、後知後覺，你明白嗎？這些不是叫後知後覺，而且還有這些不是名校，只不過是在近邊境，因為多這些跨境學童 那些人湧聚拿表，你一早已經知道的了，對嗎？你作為一個官員，你就要有兩手準備。今天昨天出來說話大言不慚，其中一句話我聽到，我不知道你昨天有沒有看到。他就說有大把學位，這個是事實，他有數字，根據我相信他的。但另外還有一件事，有一句話，太穩不到那句話，他一定拿到表。 我不明白他用什麼去保證這些人一定拿到表，否則就不會賣3萬元張。你去印就不同，是不是現在那些家長找你吳克儉，你就可以派到表給他呢？這又是廢話來的嘛，這又是找來說的。所以我告訴你，還有一件事又是令人非常憤慨的，那個被人扑濕頭那個 李旺陽事件的時候，是旺角悼念李旺陽事件的。 警察當時去報案，拿著證物 血淋淋的報案,警察愛理不理 經過傳媒廣泛報導之後,就動手去拘捕人 現在拘捕人之後很笑,不讓人去認人 接著說證據不足,接著賴傳媒 因為很多傳媒登過這個涉嫌被告人的容貌出來 認為不夠證據去查取 撤銷了控訴 如果不夠證據,你提堂來幹什麼? 還好笑,因為這個被告人,巴閉,請關會 請御用大律師 你想想,一個普通人,你以為林健岳嗎? 林健岳開快車,請胡漢清 找御用大律師,笑到我咔咔聲,我跟他計算那條數 每超速一公里,40,000元 你知道超速多少公里嗎? 只是這樣去幾十萬,上一上庭 他可以找到御用大律師,即是資深大律師 上庭跟他辯護,現在賠30,000元給他 還要賠30,000元,賠錢送賊,聽說 現在香港這個司法是否公正的呢? 所以我們有個行山自己有說,喂大佬 現在司法公不公正啊? 還有另外一宗,另外一個社運男,襲警現在上訴,還要押後宣判 你看到現在我們的司法是有選擇性的 已經沒有了獨立性,亦是完全不公道的 我想問一下,你覺得你作為香港人 說回李旺陽事件,旺角有個悼念活動 其中有一個參與的人,被人打濕了頭 警察在附近,沒有人理 他還要回去拿證物,拿張椅子,撿回眼鏡 然後報警察,警方不理 然後傳媒報道後,就去追這件事 在壓力之下,就去拘捕人 拘捕人之後,人家說去認人,他又說不可以認 然後就說不如安排面對面認人 我還沒聽過這些事,但最終都不成事 不成事之後,現在你就 律政司就去告了他 如果你告了他的時候,如果你認為證據不足的 我想問一件事,你為什麼要去告呢? 矛盾就在這裏,如果你認為根本不夠證據的,你就第一時間應該不去告 告了之後,現在就說,不行了 這件事,我們撤銷控訴了 法官就沒辦法了,他要拿堂費,拿送費 賠了30,000元給他 整件事,我覺得是離譜 今年6月,支聯會在旺角搞了李旺陽悼念會 在悼念會之後,有4個兇徒 在後面用摺椅打濕了一個參與者 事後拘控了清關會主席其中一個下屬 案件是昨天提堂的 由於控方的證據未能確認他是施襲者 決定撤銷控訴他 為什麼不能夠證實他是施襲者就起訴他呢就因為沒有去起訴他呢 這已經是第一錯了 第二,原來背後有警棍 警棍就是 他沒有讓原告去認人 現在就要拿錢了 因為被告在頭兩次聆訊聘用了資深大律師做代表 估計訴訟費用是30,000元 辯方就說被告在一間啤酒公司做經理他老闆就是清關會的主席我就想問一下一個在啤酒公司做經理的人 有沒有錢請資深大律師? 你明白嗎? 整件事是越說越慶 不過現在我們聽新聞 我雖然對麗江沒有什麼認識 但亦知道麗江是雲南的一部分 特首批准下去雲南已經涵蓋了雲南以內 牛腩魚蛋因為湯顯明簽了名下去 那就可以成為存儲禮物,在公帑支付 政府方面透過路政署的同事要求港鐵公司在3天之內提交一個詳盡的報告。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 主持鄭兼漢、宇文。 早晨9點13分， 接近9點13分的時間， 大家聽的是D100台風波裡的茶杯。 我們正在通過互聯網進行視像廣播， 我們就是新媒體。 作為新媒體和互聯網廣播，我們有個業界代表，這個就是小圈子功能組別選出來代表IT界的立法會議員莫乃光。早晨莫乃光。<笑> 早晨，你贊成，希望快點沒有這些。我知道，我支持你，因為你贊成取消功能組別。搞到我沒得撈就最好。但你贊不贊成2016有沒有你的界別呢？ 其實真普選你有沒有份參加？真普選有。其實為什麼你們會仍然拿個方案出來繼續保留這個功能組別呢？ 我想學者我們有學術自由，不可以控制學者怎樣說。還有我們都是尊重他們提出的，其實他說都是一個過渡方案，這個是因為我們兩手準備。我們比市民遲些，如果來做投票公投選擇的時候， 他可以選擇一個2016年完全取消，不過有些人說不如跟人大常委會爭論，不如2020，他又提出了兩個過渡方案。我都覺得談談無所謂，但我自己覺得兩個方案都很難做到。你要知道這個方案拿出來，裏外不是人，第一你對我們真正追求民主 即是真普選的人就覺得這個方案是假普選。另外今天文匯大公真的不是普選，不是的，今天文匯大公也抨擊你們這個方案，證明一件事，你肯妥協人家都不會接受。不過今天找你不是說這件事，有幾件事要說的。第二件事就是說，喂，你最近都奇怪，你真的罵 這個你知道我當然不會幫，梁振英，你罵他為什麼不守信成立一個科技局，你都知道成立不到科技局不是他意思，人家都找了，找了那個理工的副校長，大家都認識他，相傳是這樣說。他一夠運了，他現在不知道多開心，沒有做到。<笑> 你應該由你去立法會再提過，其實他可以重組的。我同意你說的，他可以將他那個架構重組。其實不是，你應該提出個建議，他現在有12個局，12局的嘛，有建議的，就是分拆他，不要整個架構重組，那時候包括一些鬼副司長、有文化局，拆他出來，你看清楚我怎麼說。我說不用，他不用去立法會的，他現在將他現有的局重組就可以了，即是可以重組，他重組，他重組，他重組，他重組，他重組，他重組，他重組，他重組，他重組，他重組，他重組，他重組，他重組，他重組，他重組，他重組，他重組，他重組，他重組，他重組，他重組，他重組，他重組，他重組，他重組，他重組，他重組，他重組，他重組，他重組，他重組，他重組，他重組，他重組，他重組，他重組，他重組，他重組，他重組，他重組，他重組，他重組，他重組，他重組，他重組，他重組，他重組，他重組，他重組，他重組，他重組，他重組，他重組，他重 對事不說誰人主，如果你說還要被陳茂波去探討，好了，那就好了，不要說了，還有一件事我們慢慢說，找到你，那你什麼時候選委員會主席？ 委員會主席10月10日，即是廣播事務委員會。每一個委員會其實都是那天選的。其實協調了今屆仍然是民主派做的。協調了就是頭兩年民主派，頭兩年建制。現在第一年就是黃毓民做了，你現在第二年你就希望你做了。 我就沒有跟他談過，我亦都，但是我們在辦同事和在這個，我都有向一些建制派的朋友跟他們說，喂，我們的協議是這樣的，去年可能一個原因就是因為我是新仔啦，新人的話就第一年，就很多時通常都沒什麼慣例是給我們新人第一年做主席的啦，但是第二年我覺得我應該給個機會我咯。同我一樣啊，我都是第二年做的。 是我沒理由做到大班你都做不到的事情。不是，我們第一年其實不是，我們四年都是民主派做的，頭兩年是善仲佳，沒有 人跟你爭，那時候最後那兩年就是我的，那時候那屆可能沒有建制派想爭這個位置，那就祝你好運啦，支持你啦，好啦，最後一件事啦，你就是這個行政管理委員會的成員啦，這個就是喜辱啦。 今天看蘋果就有個花邊新聞，就說現在立法會你知道你們可以請客，請客就有找那些上門的都會，為什麼其中我看到一件事竟然有個馬會在這裡，為什麼會有 這個我真的不知道，因為如果沒有記錯，應該真的沒有文件跟我們去到這個層次，逐間說，放暑假的時候，行管會都沒有文件來，就是說他們又重新投標找了什麼公司這樣。 馬會你覺得是不是有問題呢？當然有問題，我覺得問題就是第一， 為什麼要幫忙馬會？問題就是為什麼不去幫忙中小企？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為什麼需要這麼豪華呢？為什麼要請客要吃到400多元一個人？大班，我不知道，以前你都吃過在以前。我不吃的，我以前從來都不去的，我未請過客的。 那些我們請客的那些，你沒有請過，是因為不是不請你，我是因為從來沒有請過任何人，因為我有請過一兩次的，我有請過幾次的，但是我記得其實有的，以前都有一些是中小企，甚至有些是社企。 不過的確你200多元至400多元的價錢來說，有兩個問題，第一就是不是很多間願意做，因為量又不是很大，而且是到會，成本又高一點，所以有兩個問題，一個就真的不是很多人願意做，第二就是有些 部分的食物的水平真的不值那個價錢，反過來，所以我不知道他們是怎樣選擇，以及這次為什麼選這兩間，包括這兩間，報紙有說的，一個就是馬會，我明白你的意思，為什麼就找馬會不找一些中小企甚至社企。馬會還有一個問題，馬會就是一個賭博機構， 專利、非盈利，雖然是慈善機構，但有個問題就是馬會有個問題，就是有個利益衝突在這裡，因為馬會譬如在博彩條例完全那些東西要經立法會，馬會就不應該做這生意，其實我是馬會會員，我就覺得他根本就不應該做這件事，他為什麼要去做呢？這個匪夷所思。 因為第一他不是為了賺錢的，馬會老實說賺了多少錢幫你立法會員做外賠，分分鐘蝕本，所以有個利益輸送的問題在這裡，分分鐘你那400多元吃出600元的東西都不奇怪，他是有一個等於國泰那個，你敢記嗎？現在我擔心一件事， 因為立法會是監察，有事務委員會監察，民政事務委員會監察賭博。如果這樣說，譬如民政事務委員會的主席，我現在不知道是誰，不知道是不是葉國謙，是一個左仔，他就是請客，他是看人的。如果那些請客，如果那些是民政事務委員會的人請，你那400多元可能好吃一點，你明白嗎？你有這樣的瓜田李下， 我第一個馬會就不應該做我都會去找馬會的了第二個問題就是說立法會也不應該容許因為馬會其實真的沒有做這些事情我都是第一次聽見有些匪夷所思的你試試其他人叫馬會到會吧除非會員的如果我想不知會員有沒有我都要一會找馬會談談但問題就是說立法會要避免利益衝突的問題 我們怎麼可以控制到他給什麼利息呢是不是有一個利益輸送的問題呢明白這是第一點我不是質疑你我希望你關注你是委員會委員我以前是委員會委員所以我都知道你有權去找秘書長問的還有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又出現了第一是貴馬會不應該做利益衝突還有現在我們的秘書長 陳維安是馬會出來的他之前是管這個banquet的這個又有問題出現了其實幾個問題包括馬會對立法會員的利益輸送陳維安的角色的問題還有三個問題出現了所以我希望你關注我們找陳維安另外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鵝肝鵝肝是跟魚翅、象牙、金錢龜是同一個級別的根本就不應該吃鵝肝我就不明白立法會議員為何請客要吃鵝肝下午第一就沒有益第二樣東西查忍做立法會議員 我們會弄個名單出來的多謝你莫乃光謝謝你我有個提議的不如這樣我都未去過立法會吃飯你請我我是你選民你可不可以找明哥到會他已經離開了 通知他,通知莫乃光,不如電話裡面有馬岳,講真普選,我們跟他談一談,早晨馬教授,早晨,我啦,鄭兼寒啦,有黃德全啦,另外有宇文在這裡,想請教你,其實你們昨天真普選聯提出的方案,你說介紹一下好不好,很簡單地,學者方案,我想就介紹就是全面普選的話,就是混合制,用一人兩票,就是說一票就是單議席, 即是地區選舉一票就是比例代表制有兩個方案一個就是單議席會多一點一個單議席會少一點一個就比例代表制就分區或者不分區有人關心如果過渡的話 2016年的過渡方案會怎樣呢 我們就會建議就一定要增值選的議席 我們建議將直選議席增加到80席裏面的60席， 然後傳統功能組別的30席就將它 按某些準則合併了，將它變成20席。 另外就取消分組點票，不再要超級區議會的議席，很簡單地說。其實你們真普選聯的方案包括有功能組別在這裡，是不是？2016年就會有。 如果全面普選的方案，你說明天實施， 我想真普選聯盟都應該沒有人會反對的。 但如果做不到，真的一定要2020才全面普選的話， 那就2016怎麼做呢？ 現在你看到建制派的回應都是說2016不要動， 但我相信一定很重要，就是要給一個清楚的訊息， 就是說功能組別2016如果一定要動它的， 因為如果起碼要減少比例或者議席， 如果不是的話，就4年之後我又看不到， 其實要取消功能組別會容易過現在。 你承不承認這是一個妥協的方案呢？ 很多人已經覺得很激進，但是不是妥協呢？跟真普選聯，尤其是叫真普選那三個字，跟真普選來說是一個妥協，因為真普選我們就覺得妥協就是因為功能組別保留。 你會不會覺得是一個妥協來的呢？大家覺得2016可不可以取消到功能組別？ 如果能夠取消功能組別，我相信真普聯都不會反對的。 問題如果不能取消得到的話，就需要有一個過渡的方案，那就是妥協，主要就是為了那個問題，就是看了那個結果就重要過那個過程，那個爭取。我想問題 當然可以爭取2016全面普選，那這個就是真普選。你可以說你應該明天爭取全面普選，是啊，你跟我說就應該，但問題現在應該是下一屆選舉，其實現在2012、2013、下一次選舉2016，所以就等於明天，其實下一次選舉。但問題就是說，你就算妥協了，你都看到今天大公文匯的反應了。 立刻就說你們都是癡人說夢的，會不會覺得既與其是沒有妥協的餘地，我們是不是應該堅持真普選的立場，取消功能組別，是不是比我們更加覺得真普選是為了真正的普選而去爭取的呢？ 我想你都要看回真普聯的團體本身來說，其實當然有部分是覺得應該2016全面普選， 也很多人都會覺得是需要跟回2007年人大的決定的，2007年人大決定就是說要普選了行政長官，然後才全面普選立法會。如果是這樣的話，可能他們是不是爭取的方向是說2016全面普選呢？ 我想這個你要問相關的團體才行，我未必能回答到這個問題。我只是說這個妥協的方案，只可以這樣說，因為大家都明白，我想李教書都 都是這樣搞的，一個真正普及而平等的選舉就是不會有功能組別的嘛。但馬教授，我想問功能組別的選民基礎方面有沒有涉及到，有沒有擴大他，有沒有公司票方面等等方面有沒有提議出來，等民主的進程，民主的成分經常說民主成分有所增加呢？在2016 我想如果要那個只是過渡，而且過渡只是一屆，我們其實就不是很贊成增加的。 因為增加了我們幾年前的討論也有一樣東西，就是擔心你增加了擴大了更加多選民成為功能組別的選民， 更加應受性大了。 你有個應受性大了，另外一個危險就是多了人成為既得利益，那下一階段要取消可能更困難了。所以這個你們的方案2016年這個方案仍然保持小圈子選舉的功能組別，是不是這樣說？ 不過直選就會變成佔四分三，分組點票，分組點票即是他們不能再拿著很少數的選票否決大多數人的意見。跟實際來講，教授你教政治，我們大家知道政治其中一件事就是妥協的藝術，亦都是要做成一件事，不是去搞彎一件事，這個邱吉爾說的，to make things happen。 但我也同意的，如果你能夠真的爭取到你這個方案呢， 那就是一種妥協的藝術，一個政治的手法。但現在問題大家都知道，你這件事的爭取，我都可以告訴你，你一定做不到，我現在可以寫包單，一定你不會得其所在。但問題，既然都知道，作為我們也是政治，也是一種妥協藝術的話，既然知道這件事爭取不到，我們為什麼不可以 以作為真普選完全取消功能組別，還是不是都不行？起碼這件事會讓我們市民或者我們支持民主的人真的覺得普選聯或者我們去爭取是一個真正的普選，是不是好過去爭取或者說出來已經被人覺得是一個妥協而又做不到的方案呢？ 你如果這樣說，我想兩個邏輯有點矛盾，就是你覺得走出來喊口號。我不是說喊口號，但起碼一件事你現在不是喊口號，但現在你都拿不到的，你都是口號來的。不是，但我想，因為你拿不到的，不如我跟你輸到了。馬教授，你剛才說，你就說其實有些人會覺得你們是激進，但你擔不擔心，即是今年七一已經有四十多萬人出來之後， 你們不斷破處聯合推出一個方案、二個方案，現在就說是一個過渡性，但會不會擔心被公眾的一個印象你是真的妥協呢？我想公眾可以討論，公眾可以討論究竟其實他們是想2016全面普選，還是說，然後有很強大的民意支持走出來要求 人大改變2016年的決定，2016年就可以全面普選了。我相信我未必一定可以代表真普聯發言，但實際上來說，我們很多支持民主的朋友都會支持。但問題就是現在其實我剛才都說了，我們全面普選的方案本身來說，如果你說盡早進行，我想其實大部分支持民主的朋友都不會反對。問題就是 做法都是如果留有一手，如果那件事做不到，即是要2020才做到的话， 2016应该怎样做呢？ 2016怎样做， 我想我们都有个责任去写出来， 2016如果要过渡的话， 过渡的方案是怎样。 但现在的问题就是说， 其实现在左派也好，建制派也好， 不停地在说， 初时就说守美门， 现在就说没有 沒有這件事的，不斷地在說這件事的時候，是一步一步向前的時候，而你們今日、昨日提出這件事，會不會被人感覺在縮緊、推緊呢？其實很氣餒的，教授，因為什麼呢？幸好你是教書，你是學者，不是做生意，沒有人去談判，給了個底牌人看的，這是第一點。第二件事，我覺得有些越早代跑，做諮詢是政府做的嘛。 我們可以在政府諮詢那裡反映我們的意見，但就不是由你們作為一個壓力團體去爭取一個真普選，而未曾談判先妥協，我想這件事我就真是難以接受了，也是沒有矛盾的，我覺得。不過不要緊，你始終都是這個問題，你要跟真普聯。我覺得你始終是做了好事的，你們其實你是不是真普聯的成員來的？ 我不是的，其實我不是的，不好意思，你是評論員來的，我只是覺得你說，我跟你討論的，不好意思，我要找回教授，因為你知道鄭教授每次跟我們講完就吵架了，我覺得為什麼你遲遲說找錯人。如果你從一個學者，即是你作為一個第三者的評論的看法，你覺不覺得這個，為什麼你會不會覺得這是一個妥協的方案呢？ 問題是大家覺得需不需要守零七人大協議先，人大協議先，如果你說那個是不需要守的話，那你所有事情都可以用越國謙批評我們的說法，天馬行空地寫。但是我們現在起碼，如果你說有個過渡方案，其實都起碼就符合人大常委的決定，起碼 我同意你講的，起碼就他們就不可以暫時一棍打死啦。不過已經一棍打死的啦，不過我想告訴你，只不過是說那件事政治上面很困難、不可能，他不可以說你違法啦。但我有一件事告訴你，我比你更加實際，因為那個所謂的方案的解釋權不是在你和我手上。 如果我們是相信中央根據他的協議去決定而我們在07、20我們有先普選特首然後真普選立法會我們根本不需要講佔中如果真的相信的話我們根本就大家都看到不是信任的問題而是打麻波功又是贏字又是贏大家都明白了多謝你教授謝謝教授真的學者很天真教授是好人來的他是顧問 顧問團的成員來的我們就不需要做顧問我們就是評論員很簡單的如果你相信人大常委的決議在一七年一人一票真普選特首就不會有篩選如果你相信二零二零年有普選立法會也不需要說了不用要真普選民來做什麼你既然接受 這兩個方案認為是很棒的有公信力的而我們又可以達到的那搞那麼多事情做什麼我第一個出來反對佔中這就是矛盾的地方所以教授說我矛盾其實他都矛盾其實他們就妥協他們就是以為一人下一步沒得走的根本人怎麼理你看今天文匯大公說什麼 對於真普選這個妥協方案不可折外生枝什麼棍打死你對不起我媽不可折外生枝不可以這樣矛盾好了謝謝壽竹我雖然沒有對麗江沒有認識但亦都知道麗江是雲南的一部分特首批准下去雲南就已經是涵蓋了 雲南以內牛膽魚蛋因為湯顯明簽了名下去就可以成為存儲禮物在公帑支付政府方面是透過路政署的同事要求港鐵公司在三日之內提交一個詳盡的報告 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主持鄭兼漢語文罷工不成但有個人講一下個人的事叫太古飲料老實說太古飲料你看報紙你看到是知道說什麼了太古飲料 但作為一個電台你作為金牌監製麻煩你跟同事說一下如果說就不要說飲料了你明白嗎這個令人很容易誤會工人真的沒有答好吃分分鐘真的要飲料如果沒有糧出走其實說回以前我們小時候那時候如果在可樂做駕駛車那些送可樂 是一份高薪厚職以前的制服很漂亮的打了胎穿了卡其綠色我記得我記憶所及深綠色的制服打了胎拿著個傀儡拿著個大貨車載著可樂停在士多門口接著拿個傀儡出來送可樂有跟車工人 你知道駕駛的賺很多錢的因為以前沒有ICC 以前考牌給錢的第二你要入到可樂那裡做即是太古那裡做可樂的人工福利總之你見到我們小時候在store門口看著哇見到那輛可樂車駛來第一那時候就用木箱一支支插在那裡整箱拿進去找一輛車 他們兩個綠的車但那個很神氣的駕車送可樂那個人是筍工來的那時候我們知道那些是有水運的打胎的你知道嗎打胎所以你們不知道你們年輕人我告訴你今時今日真是折墮你說還要外判還要找不到錢真是飲料我告訴你真是 為什麼要用內地的用語呢飲品可樂飲品所以我就說我們不要人雲逆雲另外一件事蘋果又今天又弄一堆粒頭黨做頭條其實這些老實說現在主要是在沙田深水埗也有 石劍尾深水埗石劍尾也有這個以前怎樣呢我們那年代最早出現什麼黨先呢就是那些箍頸黨先箍頸然後拿把那些刀片扎住條頸扎住條頸說有刀仔你不給錢都不行了就專門在樓梯出現的然後之後就出現一個磚頭黨就搏頭黨那些是可憐的分分鐘搏死人現在發現如果只是這樣凹頭黨很文明 勒住你的頭最多你害怕的因為然後被他搶電話但也挺危險的全部都是十幾歲的少女來的被勒住頭就沒有危險的搶你的電話而已又不是劫財即是劫財不劫色又不搏穿你的頭每個人現在都是低頭一族我也是一路逛街一路被車車死我告訴你一過馬路的時候馬上打電話我經常都不明白如果駕駛不准說電話 過馬路是不應該說電話的現在不是說的現在是看了電話數還要拘捕如果任何人過馬路拿著電話就應該拘捕另外一件事較早前港電局我叫它港電局但你們就叫它通訊局 走出來罰了TVB90萬 我們個個人就說主席 英明啊好東西啊拍爛手掌 現在不是我告訴你 TVB有後台 否則怎會叫做CCTVB呢 有維穩費的是一個香港最有影響力的傳媒政府為何得罪他有夜照的現在就死了走出來說不認啊你港電局說罰我90萬其中一件事就是壟斷藝人 而其中一件事就是你不可以接受其他電視台訪問如果你真的要被人訪問第一就不可以原聲第二還要說普通話現在出個聲明黃德全你的聲音很漂亮你讀哪裡讀他聲明不可使用廣東話政策並不存在無線的立場看到沒有你真是眼又盲 無線的聲明就是這樣說的不可使用廣東話的政策並不存在無線的立場是公司從來現在或者將來都沒有政策禁止他的藝員和歌手在其他電視台節目亮相的時候使用廣東話 再次重申無線的立場以前現在將來都沒有禁止他的旗下但最可笑的一件事罰完人之後現在人家出個通告你現在通訊局是承認的即是自己判錯了 判錯了就回水 如果我是TVB就現在告他 上訴多大都你給他出這個聲明即是說你通訊局之前的判是粗疏的但事實告訴我們什麼呢你看到的這個蘋果燈都出來了張敬軒巴閉說 2010年 以廣東話接受有線訪問事後在微博道歉他說我以粵語回答記者問題亦都是跟隨公司決策勢在必行但其實偏偏就不應該是今晚接著還有一個更巴閉的陳奕迅 德哥你說早前在2004年陳奕迅以廣東話接受有線訪問其後你也道歉了很不好意思我覺得自己這個行為很魯莽真的不好意思我以後會小心一點你想想有證有據你港電局通訊局用了三年時間調查罰你90萬有事實根據你竟然今天容許這個TVB可以說你廢話連篇 我沒有這個政策，眼大眼大炮，你港電局政府可以不夠膽去駁斥他，這是什麼世界還有公義，所以為什麼會駁人頭的有三萬元賠，現在你看到了，被人罰錢的判了有罪，他出來說你亂說就沒什麼事。 除了你剛才所說的通訊局的回應得真的很離譜，他說完全同意無線所用的字眼，指無線的聲明是符合該局的要求，但是就堅持不可以使用廣東話，這個政策是存在的。什麼意思？還有一件事，大家都知道，翌日記者訪問容祖兒， 你看容祖兒怎麼說，事實勝於紅遍，大家聽多次，不喜歡聽都可以聽。我其實無所謂啊，因為就是因為你們那些電視台才讓我今天能夠講出不錯還可以的普通話，所以在這麼十幾年以內，我覺得也獲得這個條例， 所以我真的觉得无所谓，有机会让我多讲普通话我是觉得很好的，当然讲广东话会亲切一点，我就是表达方面也会好一点，但是有时候在那些比较高层的那些条款，我们也就是怎么说，不能够 讨论太多，这个会让我们已经很繁忙的工作上面也更繁忙，所以我就觉得有时候不必要的东西不要讨论太多，这个会让我们已经很懂话，他讲得明白，第二段我不明白，他讲广东话，他讲得明白就是因为有这条条例的存在，十几年来了，所以才多得他，我现在懂广东话，你听到容祖儿说的，他是有这条条例的存在，可不可以监制呢，再重说，只是要讨论这条条例的存在，但是在中间那里，十几年来，有这个条例的存在，你只是要这句话不停地播， 等被广电局的人听，通讯局的人听， 是有这条条例存在的， 谁说没有？ 你现在TVB擘大眼车大炮， 现在可不可以播啊？ 播不到，没办法，没办法就播了， 没办法，大哥， 我以为很聪明的，手脚快的。 我其实无所谓啊， 因为就是因为你们那些电视台， 才让我今天能够讲出不错 还可以的普通话，所以在这么十几年以内，我觉得也获得这个条例，所以我真的觉得无所谓，有机会。你开咗麦俾我讲嘛，我翻译噶嘛。嗱，你啱啱嗰度就系话多谢有呢条条例。如果即听普通话啲人，好似余文咁啊，听唔明嘅。我哋听普通话啲人咧，听广东话啲人听得明嘅。嗱，再重复呢一句。 再播多次，由头播一次，播到条例那里，就停，OK？因为就是因为你们那些电视台才让我今天能够讲出不错还可以的普通话，所以在这么十几年以内，我觉得也获得这个条例，所以我真的觉得无所谓，有机会让我多讲普通话。条例，你现在讲电局，你通讯局，你看到了，张敬轩道歉，陈奕迅道歉，这个容祖儿出来讲，说是有条什么条例的，而你通讯局， 2012年，他無恥的，他說什麼，但你沒有可能官方接受他這種說法，認同他這個聲明，是有條例，你不信，泰哥，這個是政治，你幫我剪了那個回來，今天不停地播，有條例，他直接說十幾年來多謝這條條例，他是這樣的語言。 所以說很怒氣，現在這個社會已經禮崩樂壞了，有這個梁振英做特首，總之一件事就是西環治港， 就是有黨委書記總之誰做叩頭的跪在這裏就什麼都行你那些反抗的多口的就被人駁穿頭還要賠錢給人今天節目時間就夠了明天同樣時間再見拜拜 D100 大聲台 還聲於民 Voice of the People 還聲於民